心里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 在一首微微的爱的奉献之后呢，让我们来听一首充满着动感的，而且他的情绪非常能够感染人的《热情的沙漠》。他的演唱者呢是庾澄庆。其实这首歌曲呢也可以算作是一首翻唱歌曲，它是翻唱自1973年的一对日本兄弟的一首歌，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让您感受到这种扑面而来的热情。 I'm sorry. 在听过了一首热情洋溢的《热情的沙漠》之后呢，让我们来听一首男生的这种柔美声音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呢，创作于1989年，它是张洪亮的一首作品，收录在他的专辑《心爱妹妹的眼睛》当中。而这首歌呢，也在90年的第八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获得了最受欢迎华语歌曲奖。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马上呢，我们会听到张惠妹的1999年的一首作品，叫做《别在伤口撒盐》。这首歌呢，收录在她的《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这张专辑当中，向我们传达出了感情当中的一种无奈，让人咀嚼其中哀伤的滋味。 好久不见，你瘦了一大圈，苦笑的脸，忙而累。你说好男人，却中了爱一年，往往要伤个三五年。你拒绝看见晴天，却总问离快乐有多远。爱的平衡点，小心那年，该醒的时候你却还想醉，最后只要往幸福门外退。想就悲，爱一别叫人老了好几十岁。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冲掉心中爱的余味。再活一遍，

刚刚为您送出的那两首歌都是王菲在春晚上和其他歌手一起合作演绎的作品，一首呢是相约酒吧，一首呢是因为爱情。继续来听好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内地歌手毛宁演唱的一首非常欢快的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刚刚听到的是毛宁演唱的一首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在这样的一首歌曲里面呢，让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湛蓝的天空，柔柔的风，以及美好的爱情。而接下来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春水流，也是一首能够带给我们这种清新之感的一首歌曲，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接下来呢，让好歌继续，我们会听到有一首诗改编为的一首歌，它就是由席慕容的那首《渡口》改编成的一首歌，也叫做《渡口》，是由蔡琴演唱的。她唱出了那种在渡口分别的场景。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还能为您送上一首歌。在节目最后为您送上的是白雪1995年演唱的一首《久别的人》。希望今天我为您准备的这些歌曲呢，您能够喜欢，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来收听我们的更多精彩节目。 谁不怕重复？重复。 记得那个树的人，你可记得那阵木叶香，情侣走进天涯，双舞迟迟伴不得，久别人暗重逢，重逢就怕日匆匆，情似针线，藕丝织郎身，守住月光和月影。久别人暗重逢，重逢就 北京时间19:00。